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38集。第二天，王丽丽一梦醒来，立刻爬起来冲到窗口，宿舍就在警局对面，那门口果然放了大堆纸扎，而且警卫正奇怪地指点，估计觉得很诡异，她恨不得立刻冲下去说，别动，我来办着案，立刻洗漱好，一翻桌上的笔记本，毫不意外，空了，再打开抽屉，结果里头的笔记本也只剩外壳了。王丽丽无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王丽丽往外跑，顺便去办公室领了新的笔记本。办公室的大姐无语地道， 小王，就用完了吗？你都写了些什么呀？拿来糊墙也没那么快吧。 王丽丽说，哎，你知道什么，有大用处呢。蓝河见完王警官后，一个晚上也基本浪费掉了，颇为不爽地把王丽丽的纸搓成锁，将罗锅鬼拴在了警局外头，打了个无常结，拘留你啊，就在这忏悔，洗涤你罪恶的内心，知道吗？ 哦， 罗锅鬼颤颤巍巍地道， 那您什么时候来把我给放了呢？ 什么时候你表现好了，我就来给你放了。因此是耽搁了一晚，第二晚蓝河才得以继续往绝慧寺去，心说可不要再出什么事了，他真的不是出来巡逻的。还隔着一段距离，蓝河就看到许多孤魂野鬼往一个方向跑，他刚才路上又把制服给收了起来，因此肯定不是因为见着他跑的。那难道是觉慧寺又办超度法会了吗？寺庙和道观，尤其是灵验的那种，外边总是很多孤魂野鬼徘徊的，希望蹭一下超度，或者搞点吃的也行。蓝河想着就往觉慧寺里头飘了，到了上次那个院子，却没看到小宋的影子。寺庙这么大，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吧。他又在周围转了一下，飘上院墙，想越过一个院子上方时，只觉得透心凉，往下一看，原是一群和尚在讲经，当中的老僧人抬头看了过来，正是不动法师。蓝河一寸寸矮了下去，方丈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若仔细看，就会发现老和尚眼中竟闪过一丝笑意，收回了目光。蓝河对寺庙也不熟悉，找了半天，才在寺院的小门外发现了宋福潭的踪影。他正被一个女鬼堵在外头，面无表情地抱臂而立。女鬼卖力演出，一时舌头吐到脚背，一时头发长得能绕绝慧寺一周，他就像看不到一样。女鬼的修为还差着点儿，想把宋福潭的魂魄勾出来也做不到，于是尝试恐吓他，制造了很多恐怖的幻影，把生前看过的恐怖片都利用上了，结果对方还是熟视无睹。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又把外套撩开，露出一点肩膀，还未说话，对方总算有反应了，皱眉，一脸嫌弃。女鬼疯狂翻白眼，很想直接上手挠宋福潭，又畏惧那佛光，强忍着怒气又捧出一大把钞票。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吗？ 因为太生气了，舌头不由自主流淌出来一大截。 哎，这是干嘛呢？ 蓝河走上前了，顺手把他衣服撩回去了。 重金求子啊？ 女鬼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她来了，一霎间冰消雪融。宋福潭见到蓝河，神情这才一动，只觉得星辉好像也灿烂许多。女鬼怨念地看着他， 发现那鬼还没说话，他眼神都柔和了许多，明明脸也没露。 怎么，他骗术就高超一些？ 蓝河走上前，一戳女鬼手上的钞票，他们便成功了。 东岳阴司温馨提示，一般这种小广告才是骗人的。 因为没穿制服，女鬼还盯着他，像是在犹豫他的来历。蓝河把手腕上的锁链露出来一点，女鬼也就不再犹豫了，撩起舌头狂奔离开。 这种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场面吧？ 蓝河看向宋福谈道。 总之不是最差的情况。 宋福谈一笑。 饿了吗？ 蓝河摸摸肚子，矜持的道， 其实现在不是特别饿，但如果要再吃一点的话也是吃得下的。 哦，有一道藕夹，我带你去吃。 宋福谈道。 从那天晚上小来来过绝慧寺之后，他每晚都会留一道菜给小来，如果小来没有来，他才自己吃了。 蓝河却不知道这一点，只以为和上次一样，又是什么表弟的夜宵，他颇为高兴。 好啊， 因为是寺院菜，这藕夹没有放肉，倒是加了些南瓜，挂上面糊，炸得香酥可口。说来，寺院菜也是华夏美食的一大流派了，罗汉斋、鼎湖上素，都是寺院菜中的名菜。文思豆腐原本也是文思和尚做出来的。 宋福谈随口闲聊了两句觉慧寺的素斋历史，因为地处京城，又曾是皇家祭祀寺庙，这里的素菜不止供给僧人，还要招待皇家或是大笔捐赠的香客，到现在更是有八方游客有兴趣食用这多年沉淀出来的手艺。 蓝河啃着藕夹忽然问宋福谈， 那你知道他们的灵魂在哪儿吗？ 宋福谈愣了一下，还未转过弯来。 楞严还是严？什么？你真幽默，都不是。 蓝河暴风吸入。 在这里，吸干了。 宋福谈不语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蓝河哈哈笑，他看小宋都给自己整无语了，在剧组很累，遇到鬼有点怕又不配怕，和小宋开开玩笑倒是十分轻松。他继续大吃起来，吃完了藕夹又吃水果，边啃边道， 我听说很多寺庙的头香特别值钱哦。 所谓食不言寝不语，这是华夏流传的优良习惯，但是他们两个，一个进食时也能毫无障碍地说话，一个寝食离魂照常说话，完全和习惯相悖了。 宋福谈道。 曾经有人想和不动法师做生意，协助他以500万为底价拍卖大年初一的头香，但不动法师拒绝了。 高风亮节啊， 蓝河夸道。 虽说觉慧寺肯定不缺钱，但不动法师能不为所动，真是人如其名啊。 宋福谈目露笑意，又是猛男又是不为所动，不动法师也被夸了多次了。 蓝河吃得差不多了，忽然想起什么，疑惑地道， 怎么还是没有听到法会念经的声音啊？ 宋福谈道。 今天没有法会。 啊，不会吧。 蓝河又吃了颗金橘。 我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孤魂野鬼都往这边赶，要不是超度法会，难道是赶集吗？ 可能是因为去看戏吧，就是此前我们遇到过的票友，他们似乎要在附近演鬼戏，包括南调，说会表演全部72种上吊形式。 那些爱唱戏的老鬼本就是到处流窜，业余戏班子之前就遇到过宋福谈， 他们要演出，找个鬼多的地方也属正常。蓝河震惊了，缓缓抬头。 上吊还有72种的吗？表演这干嘛呢？ 没有，这是木莲戏里的杂耍。 宋福潭还惊诧小来竟然不知道呢。过去都说演木莲戏会招来鬼，转念一想，或许东岳阴司不兴这个，毕竟木莲是僧人。 木莲戏内容很丰富，主要是说木莲僧救母，里头也有很多民间故事、短折戏，全剧能有几百出鬼戏。 之前他们遇到的川戏班子要搞灵棺扫台的仪式，就是怕演这样的连出鬼戏惹来鬼，鬼也爱热闹啊。而南调这一折，说是表现各种上吊形式，其实属于舞技表演，空中杂耍，用两根布条吊着身体悬空做出各样的动作。据说过去有72吊，但是到现在渐渐失传，最厉害的演员也不过表演10来20种。不过这些都是死鬼，说不定其中就有年纪大死得早的传承下来的呢。历年来多少戏班子在京城讨生活。 哦，是我没见识了，我还以为要吊死鬼轮流上去表演自己怎么死的，那也太扎心了。 蓝河极感兴趣的道， 那我们去看看吧，他们还空中杂耍，这不一飘就上去了。 等等，你想去吗？那么多鬼你会烦吧？不会。 如果心情烦闷，即使坐在寺里看着风月也是一样烦，但若是和有趣的鬼在一起看木莲戏，不也挺有意思。他们出了觉慧寺，往西边走几百米，只见一棵大榕树下面搭着简陋的戏台，正是之前在郊外看到的那一套，鬼影重重，都在看戏。台上这一出已经是尾声了，悬着两根布条，演员借用布条翻飞，果然就是空中杂技，动作相当丰富，什么童子拜月、蜘蛛放丝。虽说鬼和人的形态不一样了，但要做出这么多种姿势也得有点本事。蓝河站在最后头，跟着众鬼一起鼓掌。大戏演完又换过一折，几个鬼演员上来，既然是木莲戏，自然又是鬼戏，还有戴着纸糊帽子的无常，但纸帽子上写不了字，无法变作和阴差的真制服一样。演的要是川戏，蓝河还能听懂一点，但现在台上几个也不知道演的是哪个版本的木莲戏，很多戏中都有这一出，反正口音他是一点儿也不懂，就唱腔还是挺厉害的，演起来很是激情，动作幅度相当大，还有耍枪的，看热闹管够。那演无常的花脸形象很是高大威猛，膀大腰圆，极有气势。他指着另一个青衣丑角，调门很高地唱着一长串台词，嗓音粗厚洪亮，感情饱满，义愤填膺。纵然蓝河听不懂台词，也能听出唱功好。最后还动作特别漂亮地用力一踢那丑角，丑角往后翻了好几个跟头才站稳，握紧了手里的长叉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